根據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主任張竹君嘅資料咧，就話其中一宗嘅確診個案咧，就係嚟自污水樣本檢測到係陽性嘅彩雲村啟輝樓啦。咁而患者咧係透過強制檢測咧發現到嘅。今日啦，就係呢個即係2020年嘅最後一日啦。咁可能咧有啲朋友啊，佢哋今日都會即係出街去行下，不過都真係要留意啦，就係醫護人員咧都勸戒大家嘅，就係避免咧有一啲嘅人群聚集，因為始終咧疫情嘅狀況都係險峻嘅。除了咧係要注意避免有人群聚集啦，另外一個咧大家都可以要注意嘅咧，就係留意一下你屋企嘅喉管啊，到底有冇問題？因為較早之前亦都有一啲嘅屋苑咧，懷疑係因為渠管嘅問題啦，散布病毒啦，引致到咧有一個爆發喺度嘅。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涉及到嗰個喉管嘅擾流效應啦。咁究竟點樣去處理咧？日前咧四大嘅工程師學会咧已经系呼吁市民咧要为喉管做定期检查噶啦，咁而今日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学会啦，就系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啊，佢哋咧就直头系呼吁由政府咧设立基金协助市民咧检查喉管，同埋咧要改装大厦嘅排气管，防止扰流效应嘅。嗱，唔知道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呢排咧你真系有冇留意一下屋内嘅喉管咧佢嗰个情况啦？譬如好似专业人士所讲。会唔会系即系有啲嘅臭味系传出咧，或者会唔会有啲渗漏嘅状况咧？咁你又点样跟进咧？又或者啊咁讲啊，究竟喉管出现问题系易唔易发现，或者易唔易去防备嘅咧？1872311，你自己有啲乜嘢嘅发现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喉管保养咧，分分钟其实比起大厦嘅其他保养咧，可能更加难做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31日，朝早10点，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获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成为中国第一款正式获批上市的新冠疫苗。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 今天第一个疫苗附条件上市，我国的疫苗研发工作始终处于全球的第一方阵，在整个疫苗研发、生产、使用过程中，我们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放在第一位。 下午2点，香港公民议政平台筹委会话，由于冇可能实现团结不同势力嘅初衷，宣布即日解散。筹委会发言人离岛区区议员梁国豪： 12月22日，亦有党媒放风会 DQ 民主派区议员之后，部分嘅泛民傳統政黨的高層即時發表國籍的言論，以及實際上限制了黨員參與平台的行為，極大動搖了香港市民對我們平台的信心。 4点半，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62宗是本地個案，其中有18宗源頭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呢排有冇大家会更加关注咧你屋企嘅喉管嘅状况咧？吓，即系会唔会系真系揾啲人专业嘅人士啊上嚟睇一睇咧？到底你嘅喉管有冇损毁咧？咁又或者你觉得喺检查喉管上面咧有啲乜嘢嘅困难咧？吓，有一啲咧就可能譬如要依靠佢嘅管业处啊或者系业主啊去处理嘅，会唔会特别难咧？同埋一啲如果冇业主立案法团的大厦去做一些喉管的检测，又会不会存在另一些的困难呢？1872311都是大马来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香港管线专业学会的前会长黄敬。黄敬你好。 诶，主持你好。 嗱，今日咧，你哋就专登去关注嗰个喉管嘅安全嘅问题啊。我想问咧，其实普通嘅市民，即系好似我咁样啦，我哋容唔容易发现屋内嘅喉管有冇问题噶？ 咁如果话简单嘅嗅觉咧，应该个个都做到嘅。就因为如果喉管系出现渗漏咧，其实你会闻到有异味嘅。 嗯， 咁当然我哋都要坦白一句，有啲家庭咧，可能自己个人嘅卫生唔系做得咁理想咧，都会产生异味嘅。 闻到有异味，即系你的意思系个洗手间冇人用嘅时候，都会有咁样嘅味道。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大家就要留意啦。 咁甚至都简单咁讲，就算有人用嗰种异味都唔同嘅，因为即系正常用嗰种异味同埋噏出嚟嘅异味咧，系少少唔同嘅。咁、就如果係喉管长期渗漏呢，咁你嗰种异味呢係应该会比较容易分得出嘅。 嗯，除咗係闻味之外呢，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睇到呢？譬如会唔会係睇下某个地方会唔会係有啲水积咗喺度啊等等咁啲，嗰啲系咪都系一啲嘅征象嚟嘅呢？ 係嘅，咁早前其实我同梁美芬议员呢都去一啲屋邨睇过呢，就係话有啲家庭咧，佢嗰個廁所個底度咧長期有水啦，同埋甚至有啲蚊枝咧係已經滋生咗喺度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如果想知道自己有冇漏咧，其實之前我都提過嘅，包括用翻緊抱啦，或者用一啲比較輕質嘅紙質咧，睇睇佢會唔會有翻緊抱或者係紙會喐動啦，咁啊知道佢可能有冇氣入到嚟啦。 另外我想问咧，喉管喺屋内同埋屋外，屋内同埋屋外啊，我哋要去处理嘅时候，或者我哋要去发现佢有冇问题嘅时候，有冇啲咩分别嘅方法上面？ 都几大区别嘅。首先头先讲翻正常嘅业主先啦，闻到异味咁应该要揾人去帮忙啦，除非佢自己系有个相关嘅专业啦。咁當然，如果佢自己相關專業，冇理由俾佢有異味出嚟嘅，因為通常見到漏液即刻處理嘅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咁就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係室內又好，室外都好啦。室內咧，因為佢譬如唔使搭棚啊，又或者佢嗰個位置比較容易去得到咧，咁我哋處理起上嚟咧，就會簡單啲。咁當然個重點就係話，你去需要揾一啲相關嘅專業人員啦，或者係專業人士咧，去做呢啲咁嘅檢測，甚至係檢定咯。 而家你讲緊相关嘅专业人员系咪讲啲譬如持牌嘅水喉匠啊，即係嗰一类嘅人士啊。 咁持牌水喉匠呢个名词呢，主要针对水喉啦，由水务署发出嘅。咁而家我哋讲緊係渠啦。咁如果喺建造议会嚟讲呢，其实渠工同埋水喉工呢都系有相关嘅测试嘅。咁譬如中工、大工啦，咁叫水喉工或者渠工啦。咁其实呢啲人呢，对于嗰个喉管嘅接驳呢，系应该都 OK 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啲人就唔記得咗呢，佢可能有個 U 型格啦，尤其有啲隱性嘅 U 型格啦，因為起樓嗰時候有啲係預咗係凹咗落去嘅，咁喺地面其實睇唔到嘅，咁變咗可能佢哋遺忘咗呢樣嘢。咁所以點解我哋又要有一個叫做監工嘅角色啦，就係、是、一啲相關專業人士，佢有相關嘅知識啦，譬如工程師、測量師或者我哋學會管線專業監理師，然後亦都有相關嘅經驗去做呢啲監管嘅。咁然後就話俾嗰個喉工聽，你應該點樣接駁啊咁樣。 但係黃敬啊，如果一般我哋譬如住普通嘅屋邨咧，我哋都真係幾難揾個工程師去監督嗰位嘅喉工咧，去睇下究竟我哋喉管有冇問題嘅，都幾難 嘅。嗱，而家呢個時刻就大家一齊做，絕對難咁講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哋翻去基本步第一步先，先揾到有冇問題先。咁如果純粹證明有冇問題呢，這個就唔使話特別要專業人士。我頭先講問啦，有冇異味先至懷疑咗有冇問題先。咁而我哋學會今日其中一個建議啦，其實我哋自己主動建議，都呼籲其他專業團體一起做嘅，就是成立呢個特工隊，協助一啲三無大廈嘅人士。咁點解特別三無大廈？咁大家都知㗎，譬如你住嘅豪宅區嗰管理公司，其實佢自己有專業人士㗎啦，無論係工程師、測量師或者我哋嘅管線專業監理師，佢哋有呢啲人喺度㗎啦。咁但係三無大廈咧，因為佢一就冇，通常係三無即係冇業主立案法團啦，冇管理公司啦咁樣，咁就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啲人咧，都通常收入都比較係中下少少。咁佢哋俾呢啲錢相對性就會個數目大啲囉，係比例性比較大啲囉。咁所以我哋就想成立啲特工隊，就係幫到佢哋驗證咗有冇問題先。咁實際要有問題要做嘅話，咁抱歉真係有成本嘅問題啦。 咁所以我哋另一個建議就係話，我哋係無論係抗疫基金又好，或者政府譬如發展局，或者係呢個市區重建局，又或者係其他相關嘅部門，譬如民政署，佢哋可以出一啲改善抗疫改善嘅基金。 嗯。 咁我哋作為專業人士咧，就可以用一個成本價去幫佢哋手，就唔使佢哋咁痛咯。 嗯，系嗱，电话号码187231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睇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刚才黄敬你就讲到一啲三无大厦业主嘅困难啦，咁亦都建议咧系政府譬如可以拨出防疫基金吓，咁样你哋嘅建议就系大概30亿吓，去帮呢啲三无大厦业主咧做呢啲喉管检查嘅。但系我想问咧，另外亦都有意见就话咧，系咪应该长远要好似强制验窗咁样咧，去设立一个强制嘅檢測制度，即係每隔幾年咧，就一定要市民去驗一驗佢嘅即係喉管咁樣。咁呢啲建議，你哋又點睇咧？ 嗱，我哋嘅行業咧就有兩句説話嘅，一個咧我哋就係因為官農樓事件而起嘅。 嗯， 咁官農樓事件係咩咧？就係1994年嘅7月23日咧，就係好大，當時可能都未有 山泥傾瀉啦， 係啦，引起山泥傾瀉，跟住有幾個朋友過身，有啲人受傷啦。咁然後當時嘅教授穆根士頓教授咧就話你應該要定期檢查嗰啲喺斜坡上面嘅大水管道，佢係其中一樣嘢。咁所以因而咧，政府同埋私人機構咧，慢慢就因為呢個政策同埋其實後屘變成法例啦，就係要每5年就要做一次大型嘅檢查。 係嗰個主要講緊斜坡啦，咁但我哋講緊室內嘅喉管，室內或者棟大廈嘅喉管。 翻轉頭講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原本我哋係專門做唔見得光嘅嘢嘅。咁唔見得光意思係地底嘢咁解啦。咁而家喉管其實喺室內係見得光嘅。咁我始終係第一句講嘅就係其實靠自己咧都可以做到少少嘅。當然我哋可以幫手就去分辨啊係定唔係嚇。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個義工特工隊可以幫手做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如果你頭先個問題要我直接俾個答案咧，我就唔係十分贊成嘅，因為個量實在太大，同埋嗰個普遍性太高啦。咁我寧願做一個普及教育，或者用一個簡單嘅說法叫科普。即係講到俾大家聽係咩情況之下應該自己處理得到，咩情況之下真要揾專業人士處理得到。 係。 系啦， 嗱，即系你哋就唔觉得即系要强制地去验喉管啦？咁另外咧，我亦都见到咧，你哋话建议将大厦嘅排气管咧薄长1米，去即系防止有一个扰流效应啊嘛。咁我想问咧，其实做呢项嘅工程咧难唔难噶？因为自从即系上次亦都发觉有大厦有扰流效应之后啦，咁似乎亦都花咗即系好几个月咧，嗰个大厦先至系将个排气管咧加长。咁而家排气管喺度噶啦，要去加长呢样嘢，其实要大概费时几耐，同埋需唔需要有啲资料库咧，去即系帮助你哋去揾出究竟边啲嘅大厦嘅排气管系需要薄长嘅咧？ 嗱，本身而家屋宇条例或者系房屋署啦，咁基本上有一个规矩噶啦，咁大概就系高过最高点1米，咁呢个系而家嘅规矩嘅。我哋嘅建议就系再比呢个高少少。咁就第一件事技术上面咧，绝对唔系有咩难题嚟嘅。咁至於你話頭先講嗰棟大廈搞咗好耐咧，我相信係程序嘅問題多啲啦。就技術上面無論係工程師又好，甚至真係有啲坊間嘅小型承建商咧，其實佢都做得到噶啦。咁第一，第二咧，我哋而擾流效應其實依然都係存在嘅，不過就冇咁容易入屋咁解啫。咁第二咧，我哋係今日推出咗一個建議咧，就話喺呢啲咁嘅排氣口嘅頂嗰、那個頂度咧，加一個水，即係嗰啲排氣，又如果有水氣嘅話，等佢可以凝固嘅一個裝置，而凝固嘅裝置，而水氣入面再有菌嘅話咧，下面再加一個消毒嘅裝置。嗱，呢啲全部係機械式嘅，即係冇電子嘅， 係 簡單嘢嚟嘅。咁只不過係要做咁解啫。同埋你做起上嚟咧，個量一大咧，其實個價錢就唔會高嘅。咁所以我哋唔擔心個成本問題，而家唯一就是會唔會係程序上咧，大家谂咗好多复杂嘅嘢啫。 明白，好啊，多谢晒黄敬你哋嘅建议嘅，系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会长黄敬。咁唔知道大家系咪真系都会做啲小测试啊？睇下你自己屋企嘅喉管有冇任何渗漏嘅情况啦。电话号码187231，陈女士有咩睇法咧？陈女士， 我想讲咧，我屋企咧，我系黄大仙下村嘅， 系 嗰、那个喉管啊，上边咧。 即係上面業主咧就係、是、佢買嘅，但我就係租嘅。咁成日咧就我打咗落去房屋處嗰度講噶啦。咁、管業處嗰邊咧就上去我樓上睇過咧，就話嗰、那個熱水爐去水喉咧不正確接落去我咩公共用排水。所以咧，導致我嗰度漏水，我嗰度咧就晚晚都要用個桶載住嘅。 嗯， 咁我係獨居長者嚟噶。咁啊，琴禮拜一咧，我又再落過去，又再講。 嗯， 咁但係即係總言之，拖拖拉拉拖咗我成個而家即係個半月有多噶啦， 都未處理到啊。陳女士，你住嗰個係租置單位嚟嘅，不過你係租嘅業主嘅。 我是租的。 是啊，你是黄大仙下村嘛，即其实你那是租置单位来的嘛，是不 是？是啊，是 啊。 即是原本公屋买出来的租置单位，那、啊、不过可能、会不会这样呢，那个处理会更加复杂了一点呢，因为都、隔了一层。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多谢晒啊陈女士你讲了你的情况，18231继续打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8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其中一宗个案嚟自污水样本检测到阳性嘅彩云村启辉楼，患者系透过强制检测发现。另外，屯門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初步確診，上個月底曾經在隔離病房工作，有著防護裝備。今個月29號到普通內科病房工作，曾經為6名病人餵食，他們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张竹君又话，早前一宗南非回港嘅确诊输入个案，基因排序符合南非嘅变种病毒。另外，昨日公布需要强制检测的晓丽苑晓星阁、翠林村安林楼、清华苑华欣阁，由于发现不符检测标准，将会剔除出名单。卫生署就事件对居民造成不便致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上个星期获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批准以现金1000万元等的条件保释候讯。律政司不服决定，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并要求法庭在中院颁布上诉裁决之前，将黎智英再度还押。终审法院3位法官批出上诉许可，黎智英即时还押到2月1日再讯。政府刊憲建議在東區走廊下增設板道，用作行人路和單車徑，以連接銅鑼灣和鰂魚涌的海濱，加強北角海旁的連通性。以板道分為東西兩段，從油街到糖水道是西段，從電召街到海魚街是東段。當局說，走線盡量利用東區走廊結構下的遮陰，將以板道對維多利亞港的影響減到最低。板道寬度至少有10米，比行人、緩跑人士、踩單車和其他的人士可以安全共用。除了西段和東段兩端共4個出口之外，亦都會設置5個連接點，加強板道的聯繫。方案又建議建造6個觀景台，方便市民欣賞維港景色，並會建造1個釣魚平台，方便垂釣人士。行政長官再度委任蘇章德做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15名現任委員再度獲委任，另外委任5名的新成員，任期聽日生效，為期2年。

今年香港回带翻去从头细看，你仲想唔想回望？ 电视节目2020香港政情大事回顾，重温本年度大件事。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刚才同大家讲紧咧有关于大厦入边啊嗰啲嘅渠管嘅问题啊吓，点样保养咧，同埋点样去察觉佢到底系咪存在问题，会成为咗一个散布病毒嘅其中一个嘅即系来源地咧。咁啊嗱，亦都头先请过专家讲啦，咁就系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啊，佢哋就倡议咧应该要成立基金，咁就协助有需要嘅业主啦，去做一啲喉管嘅检查嘅，但系咧，佢哋对于即系要强制地去验喉管呢一样嘢咧，佢哋就有所保留，因为个数量实在非常之庞大啊！你自己又有冇吓特别关注你屋企嘅喉管保养咧？1872311打嚟倾下，听众岑先生啊，岑先生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你把声靓到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位啊？ 岑生，请发表意见啦。 继续。是啊，我就久病成医啊，原因喺边呢，我住比较低层嘅。咁我首先讲一般大厦嗰、那个渠管嘅分布先，佢係一楼呢就独立一条渠落沙井，二至三十几楼就另外一条渠一条污水渠嘅污水喉嘅。咁点解会造成嗰啲气泡呢？我都试过身边后期我都解决咗，原因呢就係话佢当一齐冲凉嗰时啲水一齐落，造成一个积桶效应，里面嘅空气走唔到落条气喉，不足以散去散走，我要冚住马桶都有泡㗎当年。后来我搵管理公司又加多条气喉驳，分一分流去返个主气喉嗰度，即係变咗我间屋有两条气喉嘅。咁又回顾返公屋嗰度呢，其实比私人楼宇呢，佢喺室内呢可以讲话易维修，可以讲话难维修。原因喺边呢，就係佢喺里面呢好容易俾人为嘅碰撞或者挂啲嘢啊诸如此类会损毁啊。同埋其实我哋倡议就係官民合作囉，原因喺边呢，就係话佢见到电视影出嚟又有裂晒啊，嗰啲喉管啊黄晒起晒渍啊，其实应该去处理㗎。同埋就係话喺当中呢房屋处有责任啦，居民都有责任㗎，同埋佢哋用一个用者嘅心态，因为我哋私人楼嘅业主每一分每一毫嘅维修费都係自己嘅，所以好紧张嗰啲喉管出问题嗰时候，我哋可以睇醫生早醫咗佢呢，就會個成本會平一啲囉。同埋就係話睇返嗰個影咗嗰幾座嘅公屋嗰啲喉呢，真係唔理想，同產品引導10年8年冇做過一啲跟進嘅維修工作，希望即係房署同其實你居民都有責任去睇自己室內嘅嘢囉，所以造成嘅病毒去散播囉。 明白，好啊，多谢晒阿岑先生嘅意见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自己咧，对于自己嘅居住环境或者周遭环境咧，都真系要注意一下，即系以免成为咗一个散布病毒嘅温床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当有病毒嘅时候，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吓咁嗱，譬如即系大家喺早阶段啦，都好强调一样嘢，就系疫苗嘅研发啦。而实际上咧，而家亦都已经有一啲嘅疫苗咧，系喺世界各国咧投入使用啦，针对咧呢个新冠嘅病毒嘅引致嘅肺炎嘅情况嘅。其实咧香港方面咧亦都系有相关嘅疫苗研发嘅。如果大家咧，你哋即系要记得翻段新闻啦，喺5月嘅时候啦，食物及卫生局咧嘅医疗卫生研究基金咧就拨咗2600万啊，系俾香港大学咧做3项。 的疫苗研究，目的就是给本地去使用的。但是如果我们研发了疫苗不能够生产，情况又会是怎样呢？今天呢也都有传媒啦，即系问过其中一个嘅港大嘅团队啦，咁又发觉咧，其实佢哋研究咗啦，但系要生产出嚟咧都有困难，原因就系香港冇呢啲嘅疫苗嘅生产嘅厂房，咁要翻去内地去到揾啦，咁但系去内地去揾嘅时候，又要考虑相关嘅技术啦，吓咁同埋咧，即系啲疫苗咧点样运到嚟香港，似乎都系困难重重啊。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资料咧，喺当年即系喺禽流感之后啦，沙士之后啦，其实咧已经有声音就话香港要自行生产疫苗噶啦。咁当时亦都曾经有政府官员就讲过咧，香港政府正系同国际药厂咧磋商喺香港设厂嘅可行性。但系数下过咗成十几年啦，香港咧都系冇疫苗厂嘅。到底对于香港嘅研发会有啲乜嘢影响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嘅专家，就系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嘅教授金东彦，佢亦都系研发紧疫苗嘅。金东彦教授你好， 你好， 系你想请教一下你研发嗰只疫苗咧，用嘅技术系减毒活技术啦，系咪啊？ 我哋系用呢个减毒活疫苗嘅技术， 系 咁咧，即系话咧，其实呢只咁样嘅疫苗咧，而家全世界系未有人知道咧，应该要点样样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即系谂一啲计，希望将佢做出嚟。 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都讲一讲咧？你而家研究紧嗰只疫苗嗰个技术原理啊？简单地 嘅原理就咁啦。咁咧，如果我哋原来有一只病毒，咁咧我哋咧使到佢仲系一只病毒，但系咧佢咧就唔可以治病。咁样样咧，从呢个病毒学或者系疫苗学嗰个原理上讲咧，呢、這个减毒活疫苗嗰、那个。那個效果應該咧，可能係最好嘅，因為咧，我哋嗰個疫苗嗰個反應咧，如果佢最接近嗰個自然感染咧，可能嗰個免疫嘅效果可能係最好嘅、最全面同埋最好嘅。 即係變咗佢就雖然都係嗰隻病毒，但係就冇攻擊性。 係啦，即係一個唔引起疾病或者係引起非常非常輕嘅疾病嘅自然感染。就可以讲话最好嘅疫苗，即系或者可以讲即系话嗰啲无症嘅。其实咧，如果我哋所有人都系无症，咁咧嗰个效果免疫嘅效果可能系最好嘅。 想请问咧，而家世界各地嘅疫苗咧使用紧或者系研发或者就嚟用得嗰啲咧，有冇边只系都系用你哋同样嘅技术嘅？ 因为咧，而家全世界其实系未有人知道。究竟可以怎样样才可以做得出一只这样的减毒活疫苗的、如果历史上讲譬如我们小儿麻痹疫苗它是在四几年的时候第一次做出来的要好几年之后才、即是第一次做出那只是一只滅活疫苗即是死疫苗我们有人讲话、即是现在我们、譬如中国那些药厂做的那些就有几只都是这个滅活疫苗即是死疫苗。咁呢到几年之后先做得出减毒活疫苗。咁以后呢而家全世界基本上已经差唔多将小儿麻痹呢成个呢就係消滅晒啦。咁呢係要靠呢个减毒活疫苗而唔係靠嗰隻滅活疫苗嘅。因为呢减毒活疫苗呢佢嗰个免疫嘅效果同埋各样嘢呢比较好各样嘅指标比较好。咁即係话呢我哋想做嘅疫苗呢係行前几步做得呢是可能行喺嗰个疫情嘅前面即係呢将来如果我哋现有嗰啲疫苗都做唔到嘅嘢我哋呢能够做到咁嘅话呢就係、我哋去做研究嘅目标。 你哋而家个研发大概去到咩阶段左右呢 我哋呢开始做到有一啲唔同嘅种子嘅病毒咁呢、就係、要响呢个細胞啦同埋喺我哋呢个金黄仓鼠啦上面呢去试下佢究竟呢佢系咪符合我哋嗰个指标即系呢佢系唔可以治病。 即系要去到生产咧，都仲要有啲时间啦。咁不过其实生产嗰度你哋有冇啲咩打算咧？嗱，睇到你哋另外有一个嘅团队咧，佢哋喺搵厂生产嗰度咧都有啲困难吓，都几艰难重重嘅。你哋而家嗰个打算或者你了解要搵厂去生产疫苗个情况会系点样啊？ 嗱，其实咧，如果喺本港嚟讲咧，就因为我哋一早已经冇咗疫苗厂啦。 嗯 大概在70年代以前我们在华富村还有一个呢是疫苗厂，是基本上做一些分装那些这样的工序的。 嗯 那后来呢就是从那个成本效益上面讲呢，就是我们都是不如直接买这些大药厂生产的成品。咁、咧就係、自此以後咧，嗰度而家已經變咗轉咗做其他嘅用途啦。即係自此以後都冇呢個疫苗廠嘅。咁即係究竟香港係咪值得係做一啲疫苗廠？係咪有一個咁樣嘅優勢啊？例如咧，我哋而家話呢個香港要再工業化咁，係咪做一個疫苗廠出嚟？係、我哋自己係確實有呢個技術上。同埋咧，從呢個成本各方面係值得去做嘅咧，我覺得係一個值得去呢個探討嘅問題。啊，我知道有一啲有識之士提出嚟話啊，不如我哋香港做疫苗廠啦咁。咁即係同樣嘅問題，你都可以話嘅，即係嗰啲測試嘅試劑、核酸測試，即係而家呢個新冠病毒嗰啲核酸測試，咁我哋值唔值得話喺香港嚟生產大量生產呢啲試劑咧？咁都係一個問題。 你话值得探讨啦，咁但系亦都可能会有另一啲嘅意见，就认为，譬如你香港每年都要打流感针噶啦，咁起码嗰度已经即有一啲嘅需求喺度，咁系唔系可以因为咁样而我哋去真系积极去考虑设立一间疫苗厂咧？计个条数系咪都应该会有着数咧？吓， 系啦，即系你头先举呢个流感疫苗呢个做例子咁啦，咁即系而家咧，即系。我哋而家用嘅流感疫苗都係從即係全世界都係咁啊！即係佢咧係用一個模式咧，都係由呢啲大藥廠咧包辦咗嘅。 嗯， 咁咧就係、是、即係呢啲咁樣嘅國家嘅大藥廠喺一定嘅競爭條件之下，咁佢哋咧去生產呢啲疫苗咧係最具成本效益。 嗯， 咁咧就係、是、而我哋咧主要。即係如果從呢個大學嚟講，從呢啲研究嚟講咧，我哋主要係從事嗰個叫做疫苗嘅設計，即係我哋應該點樣做呢隻疫苗出嚟？咁咧就係、是、由下游、中游、下游嗰啲咧，係交俾其他有專業知識嘅嗰啲團隊咧去做，唔係話佢哋嗰啲係冇用，但係咧其實我哋即係香港有冇呢啲咁樣嘅技術？有呢啲技術同呢啲知識嘅嗰啲做呢啲疫苗開發生產嘅嗰啲人咧，其實咧我而家係打問號嘅。 即係就算我哋有普通嘅藥廠，但係就唔代表嗰啲嘅藥廠嘅人士佢嘅技術能夠做到疫苗。咁所以變咗咧個考慮係另一樣嘢嚟嘅，係咪？ 藥廠咧，其實我哋香港嘅藥廠大多數係分裝廠嚟嘅啫。唔係 生產嘅， 唔係呢個研究，即係咧，即係最初諗一隻新藥出嚟，應該就未有過。台灣都有，但係咧就係、是、香港應該就冇啦。 明白，即係 我哋啲藥廠基本上咧係買一啲原料翻嚟分裝，或者係將佢做成呢個唔同嘅呢個劑型。 即系如果要由新嘅由头嚟到再砌过咧，就香港嗰个技术得唔得咧？呢个都系另一个疑问。 系啦，一个技术得唔得，同埋咧，我哋做出嚟，我哋系咪可以同呢啲其他地区嘅，比如讲唔好讲话内地啦，你同印度，你同呢啲马来西亚嗰啲究竟竞争到竞争唔到咧？其实系打问号嘅。 明白啊，金德眼教授，最后我想请教咧，就系、是、你哋而家研发紧嗰种嘅疫苗咧，你哋有冇打算跟住落去嗰个生产会系点样去处理啊？即系会系要去譬如内地啊，定系譬如好似你头先咁讲去其他嘅地区、东南亚地区嗰啲去寻找啊？ 嗱，其实基本上系两条路嘅啫，一条就系内地，一条就系国际。 即係其實咧，譬如而家咁啦，今次咁嘅疫苗競爭啦，即係第一波咁樣嚟競爭嘅時候咧，啊，基本上都係主要係大藥廠啦，當然有一啲細嘅，比如 Moderna。即係 Pfizer 就大藥廠啦 ，Moderna 其實係好細嘅藥廠嚟嘅喎，好細咁佢自己都做得到。咁我哋諗嘅諗法咧，基本上我哋都係會一個係揾內地啦，揾內地。內地其實佢係有呢、這個即係做生產，佢係相當之唔錯嘅。係啊，咁咧另外咧就係、是、國際嗰啲大藥廠，比如講 GSK， 比如講呢啲 Johnson Johnson， 佢哋其實即係、完全係可以承接到去做嘅。 嗯，明白吓，咁都要向外求啦。多谢晒你啊，金东亚教授，有机会再同你请教啊吓。金东亚系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嘅教授嚟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大家好，我系开心日报嘅林超荣，好想分享今年一件开心事。喺疫情之下，我出边应酬嘅饭局真系少咗，晚晚喺屋企食饭。估唔到九个月之内，我个中央肥胖真系消失咗，负负得正。我希望带住呢一份正能量，同大家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剩返少少时间呢，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呢另外嘅一个议题呀。咁近日呢香港嘅法院啦，就受到即係都唔少嘅舆论嘅抨击嘅。最主要就係、因为有一啲嘅个案啦，特别係一啲牵涉到国安法嘅个案啦，嗰、那个嘅处理呀、等等。咁大家留意到啦，就係尋日呢係律师会有五位嘅理事呢，佢哋用个人名义呢去发咗一份嘅声明嘅，亦都系促请咧一啲由国家政权控制营运嘅报章咧，去即系唔好再系攻击香港嘅法院。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其中一位啊，有个人身份去发表呢一份声明嘅理事，律师会嘅理事彭浩恩嘅。彭浩恩你好，喂，系。系彭欣你好，系唔好意思，系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嗱，你哋嗰、那个声明咧，主要就系叫啲官方媒体唔好再去抨击司法机关。咁点解要发呢个声明咧？ 嗱，系谢谢你嘅问题先，系咁嘅，因为嗱，我哋五位理事啦，虽然我哋系律师会同样为五位律师会嘅理事，但我哋今次系以个人嘅名义去发出呢个声明啦。而我哋即系认为就系我哋作为律师啦，作为法律执业者啦，咁喺呢个即系我哋要保护香港嘅法治同埋司法独立底下，亦都眼见一啲官方嘅喉舌，即系人民日报啦，特别系。嗰、那、一個嘅評論係咁嚴重地去即係指控法庭，哦，你應該係要作出某一種嘅判決，而且仲係今日嗰、那個終審法院先去處理呢個案件。我哋覺得呢個已經係超越咗我哋即係對法治啊，對我哋香港嘅法律認知可以容忍嘅底線。咁喺呢一個時間，亦都係一個咁緊急嘅關頭，我哋作為即係我哋作為法律界嘅一份子，亦都係我哋覺得係即係一定要出聲咯，一定要出嚟去即係捍衞呢一個我哋即係尊重嘅制度。 係嗱，你哋係用個人身份㗎，咁點解咧？即係律師會嘅理事會佢哋其實有冇去即係處理緊相關嘅事宜嘅咧？即係佢哋有冇準備係發聲明啊等，或者商討緊啊等等嘅咧？ 律师会即系里面嗰啲究竟倾紧乜嘢？其实我哋即系有，因为我哋嘅操守，我哋亦都即系受住一啲规则所限，咁我哋抱歉系唔方便透露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今次点解会五位嘅同事走埋一齐去讲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第一，我哋都即系。是有相關，即係對於法治人權有相關嘅即係關注啦。例如 Mark Daly 咁，佢其實係一個好係啦，戴利曼啊 ，Mr. Mark Daly 戴利曼，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人權律師啦。咁我哋即係都各人都有即係處理呢一啲即係同社會有關啊嘅一啲 即係法律嘅事情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就五個走埋一齊，覺得唔得啦，即係時候都真係要盡快地出聲啦。而且我哋嗰、那個即係聲明其實係特別針對住我哋認為啦，好緊要嘅喺法治原則底下就係、是、即係有權力嘅官方喉舌啦，即係有權力嘅人。其实他们去肆意这样批评法院，去叫法院为你做正确的选择，你应该是有某个导向的。特别就这个案件黎超先生是、我们政权很不受欢迎的一个人，所以你要作正确的决定。其实我们觉得真的太紧急了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及时去发声，咁就所以我哋五位就走埋一齐作出咗呢个声明。 明白，系基于嗰个紧急性。好多谢晒你啊，彭浩欣，有机会再倾过。跟住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北角码头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近维园道。而在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联合道快线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而反方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狮隧出口。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都排到映月台。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跟住联合道快线的意外刚刚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对开。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同景新能源、敏捷控股、伟俊集团控股新股和现代传播。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73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0点，系升咗2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02，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4，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29，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港金收市报17,5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26美元，卖出1,893.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8，较上日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意外已经清了场噶啦。不过现时咧，城市花园都是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在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圣座治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二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挤塞龙尾油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去到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挤塞龙尾苏屋村。鲤鱼门道东行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啦，系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喺康华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玛加烈医院都系挤塞，龙尾祖尧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柏傲湾多车噶，龙尾去到丽景。

風不息， 以一國為本，一國為根，兩制才至有機會發揮得好嘅。 比較多講係一國，唔係講高度自治，係唔係九七年嗰陣嘅初心？ 沒有任何人比我們更加懂得珍惜一國兩制。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市民應該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於你唔可以鬧嗰條法例係唔合理嘅。 反對冇辦法啦，佢始終係唔中意，我哋都冇辦法遷就。 如果你個目的唔係去搞事嘅話，我都係鼓勵大家唔好以身試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是、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評論員周崇明。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晚嘅评论员系周崇明啊，周崇明你好， 你好。 首先咧，不如我哋又关注翻咧，就系深水埗啊，发现嗰个咧，被即系水务署同埋古迹办咧，形容为水缸。嘅一個即係蓄水池嘅即係位置啊嚇，咁啊，因為咧，其實當初我哋前兩日節目度都有同大家傾過噶啦，咁就係因為咧係水務署喺2017年嘅時候咧，就住清拆呢個深水埗主教山嗰個嘅配水庫工程咧，就諮詢咧古蹟辦嘅，咁當時咧就同古蹟辦講啊。是个水缸嚟嘅啫，咁跟住古迹办咧又觉得是啊系个水缸，咁于是咧就冇跟进，咁然之后咧就到即系个工程展开啦吓，然之后做到喺过去嗰个星期日啦，先至俾附近嘅街坊发觉，哇原来入边咁靓噶噃，有啲系即系罗马式建筑嘅，即系咁嘅拱顶嘅咁嘅建筑喺度吓，咁样咁然之后先至令到大家觉得，哇点解我哋有咁靓嘅嘢，但系原来俾人形容为水缸噶啦。咁啊，不過周崇明，其實呢度咧，可能即係呢幾日嘅討論咧，都令到大家關注翻一樣嘢，究竟咧古蹟辦咧，佢哋喺即係收到有一啲嘅部門話要開展工程嘅時候，佢哋嘅角色係點樣 的？或者一個程序？需要經過邊個去睇咁樣啦？ 係啦，嗱，因為咧，我哋之前亦都曾經同大學建築系亦都係研究歷史建築嘅學者傾過啦。咁佢又覺得其實咧做工程嘅人員咧，佢哋真係未必有咁樣嘅訓練嘅啫喎。即係對佢哋嚟講，啊嗰度咪係一個建築咯。即係佢哋未必會識得分辨嗰個嘅歷史價值。咁所以佢又覺得咧，即係未必真係可以苛責咧一啲嘅工程師嘅。咁但係如果當嗰一樣嘅嘢系去咗古迹办嘅时候，咁古迹办应该就系负责去把关噶啦，系咪应该要去检视一下佢哋而家内部嘅程序到底系点样嘅咧？系唔系净系就信晒相关嘅部门，又或者系咪需要同相关嘅部门攞啲多啲嘅资料，甚至系攞份图则嚟睇一睇咧？ 图则其实系有俾过嘅，即系话首先成件事而家都有好多好奇怪嘅或者即係唔好清楚嘅地方，因为水务署係有俾个图则古迹办嘅。咁第一就係究竟我哋即係纯粹从个图则去判断呢，係咪可以去即係就住嗰、那个即係古迹嘅级别呢，係有一个即係初步嘅形式啦。即係我常常睇住张平面图係冇任何嘅即係现场嘅其他嘅资料嘅。咁係咪都可以起碼有一個即係常識又好、專業又好嘅判斷啦。第二就係正如你頭先講，咁水務署佢都係拎住張圖去即係諮詢古蹟辦嘅。咁究竟水務署嘅職員喺即係開工之前、展開個工程之前，有冇落去睇過？因為比較特別就係佢係地底噶嘛。即係如果我哋純粹就咁行過咧，即係喺拆之前咧，就睇唔到下面有咩嘅。咁会唔会其实可能真係冇人係落去睇过，或者 系冇影个相咧？因为如果你影咗张相嚟睇咧，同你纯粹睇个图迹咁又已经好唔同咯。 嗱，之前咧就水务处曾经向区议会咧提交过文件嘅，咁嗰阵时睇到佢哋交俾区议会嗰两张相咧，就的而且确其实系黑掹掹嘅，咁不过亦都睇到个建筑上面咧，上面系有啲即系圆拱嘅柱喺度嘅。嗱，就住咧，究竟古迹办系咪一早系攞到嗰个嘅配水库嘅图则咁样啦？咁嗱，今日咧就有传媒就话，水务署咧三年前曾经向古迹办咧提交工程嘅相关资料，包括配水库嘅图则。咁但系咧就古迹办咧系未有指示水务署做文物影响评估嘅。就住呢件事咧，我哋亦都曾经问过古迹办啦，喂，你系咪收过配水库嘅图则啊？咁但系咧古迹办咧就未有回复，但系咧。又值得留意喎，喺2018年嘅时候呢，有一位中大建筑系嘅石士生呢，佢去研究附近嗰个公众地方嘅时候呢，原来已经透过即係相关嘅程序呢，向有关嘅部门，就係向水务署呢攞咗主教山嘅配水库嘅图则。咁嗰陣时已经发觉佢个建筑哇，原来係即係睇个侧呢，已经见到哇，原来係咁样嘅拱顶嘅，即係咁样嘅建筑喺度，即係唔係真係淨係一个水缸， 所以呢度就有一个更加重要嘅问题，因为头先我哋倾都系一啲即系有少少暂时唔清唔楚，即系究竟两个部门之间嗰个沟通系点吓？但系你啱啱讲到呢、這个，我觉得系一个更加根本嘅问题咯，就系即系我哋而家似乎就信晒古迹办，或者系佢个别即系同其他部门沟通嘅嗰啲职员，就凭佢哋嘅所谓专业判断，咁但系似乎系咪冇人把关呢？是不是没有一定的即是所谓 due diligence 呢，即是有一些不同的制衡或者是监督呢，甚至正如你讲，其实是不是民间包括一些大学研究单位其实都可以发挥他们不同的一些作用呢，而不是纯粹信晒个别古迹办的官员呢？那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整个程序那个开放啦，以至到那个参与性啦，其实我觉得即是在很多的政策里面都是需要的。但在古迹评级是更加需要的，因为你看到很多我们包括在这里谈过的例子都好呢，其实是民间推动的嘛。 是啊。 民间推动的嘛，你不是真的靠官自己去判断的嘛。 嗱，电话号码1872311，即系连日嚟咧，大家可能喺网上啊、传媒嗰度咧，都睇到好多关于个主教山嘅配水库嘅蓄水池啊，个建筑究竟系点样嘅啦？你自己又对于今次事件有啲咩评议或者评价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不过都值得一提啦，就系发展局局长咧，黄伟纶咧，佢就话即系古諮会咧，出年三月会举行会议，佢话未来三个月咧会争取各方专家咧为项目作评估，亦都系明白咧，区内有一个保育嘅诉求。咁佢就话已经系咁讲噶啦，就承认咧政府嘅做法系有改进嘅地方，表明咧项目系值得保育噶，强调咧所谓嘅保存保育咧系等市民享用有关嘅地方，呢个系政府嘅方向，会系俾古迹会进行评级嘅。电话号码1872311，嗱，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专家，咁啊，佢本身咧就系一位建筑师嚟嘅吓，咁亦都系咧古迹会嘅前委员林云峰啊，林云峰你好， 你好。 你好啊，陈燕平，你好， 就周崇永嗰度，系，我想请教一下咧，其实即系以你喺古諮会即系咁耐以嚟嘅经验咧，我相信古諮会嘅委员都好靠古迹办嘅部门，即系俾你哋嘅资料咧，去决定到底进一步系点做噶啦。咁但系我哋每日嘅工程咧都有相当之多嘅。咁究竟你了唔了？知唔知道即系古迹办咧，佢哋系点样去睇嗰啲工程，系咪需要做一个文物嘅评估嘅咧？ 始终呢古物諮詢委员会呢都系一个諮詢嘅架构嚟嘅。好多时嘅工作呢都系主要呢系担当呢嗰个评级嗰个工作。咁但评级嘅资料来源呢亦都要有赖政府部门呢嚟提供咁样。咁近年嚟呢就古諮辦呢亦都即系隶属于呢一个文物专员统筹办事处啦，咁以前佢就分开，但而家全部咧都系喺发展局下低啦。咁到最后嚟讲咧，一个建筑或者一个建构物或者甚至楼梯或者呢个地下嘅好似今次咁样一个即系蓄水库咁样，咁佢送唔送上去做评级咧？ 其實委員係嗰時唔知嘅。 嗯， 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股資會嘅角色咧，其實依咁多年嚟咧，我個人睇法咧，都係可能咧係屬於比較一個被動嘅位置咁樣。咁至於相關嘅官員部門咧，咁亦都始終咁講，股物股的辦事處咧，佢哋嗰個分工啊、工作咧，我哋外邊詳細其實都唔係好知識清楚嘅啲先啊。 嗯，即係就算你哋股資會同佢哋咁有緊密嘅關係，你哋都唔係太清楚佢成個嗰個流程到底係點樣。即係佢係純粹係依靠啲部門講俾佢哋知，佢哋就去處理啊，定係其實佢哋都會自己做多一層嘅復檢啊，即係揾一揾嗰個地方有冇啲歷史嘅價值啊，或者歷史事件發生過，然而再去發掘睇下係咪需要做一個文物評估咁樣。即係呢樣嘢你哋都唔係太清晰係咪啊？ 嗱，就咁講，亦都好睇咧。嗱，我做委員咧都已經係十年前嘅事啦。咁當個時代咧係陳志思擔任主席咧，嗱咁嗰段時間都算好有為噶咯，係將即係香港好多嘅歷史建築咧，就作個由專家嘅建議之後咧，AMO 啊古蹟辦咧提交嚟咧，我哋就當時評級咗1444個不同嘅即係歷史評級啦。咁但係嚟講咧就。事后呢有冇再做呢我就唔知道有冇再因为其实香港有嘅建筑物呢就好多嘅。咁能够做嘅喺嗰几年呢亦都做咗一部分。咁其实近年嚟我哋都发现呢有好多沧海遗珠㗎喎，亦都有啲呢係民间呢去提出嚟㗎。咁包括呢可能或者大家熟悉一啲嘅好似皇都戏院啊或者呢亦都近年嚟亦都有啲个别嘅项目呢是由即系民间咧提出嚟咁样，咁因此变咗咧喺呢个整体机制嚟讲咧，会唔会仲有遗漏咧？嗱，今次呢个水库咧就系一个例子咧。虽然水务工程咧都有唔少咧系即系评级过，但系今次呢批咧又原来系未曾评级嘅。咁嗱，其实古迹办事处咧又未必知道晒民间或者政府其他部门。隶属佢哋嘅有嘅建筑，咁变咗呢啲咧，呢个问题咧，其实跟住暴露到出嚟咧，甚至呢几年嘅情况咧，大家要做嘅功夫咧，其实需要仲要加把劲嘅。 嗯，梁云峰啊，头先你提嗰千几个咧，应该系一个即系全港性嘅一个普查咁样啦。 系啊。 咁但系就正如你讲，亦都一定有好多沧海遗珠嘅。咁变咗系咪要即系经常去重新做一个普查咧？抑或其实都可以有其他机制，譬如？即係有一啲通報或者有一啲嘅即係定期嘅監測嘅機制，而定係都係可能都係做普查會比較即係穩陣啲或者全面啲。 呢度咧其實要講翻咧，我哋講香港嘅文物保育機制咧，到今天其實咧都仲未有一套完整嘅。嗱、我擔當委員之前咧，何志平擔任局長嗰陣時咧，曾經都提出過文物保育機制，後來胎死腹中啦。咁其實咧，當你文物保育冇一套完整機制咧，我屋企有一個好靚嘅花樽，我梗係唔會隨便拎出嚟啦。我拎出嚟隨時俾你打爛噶嘛，或者以後就唔可以嚟再做買賣交易喎，即係話就凍結咗個發展潛力喎。嗱，當你冇一套機制係完善咁樣就文物嘅保育賠償或者是怎樣來再作一個即是發展的空間呢，那因此變了呢人就不會主動拎出來了。如果變了大家收埋很多原因的，可能有些部門的官員他說哎呀我拎出來分我要做多些事，分分鐘又可能說我拎出來的話可能即是這個整個發展會拖慢了。是 是， 因此這些問題呢其實我們呢在十幾年前呢只不過做咗一部分嘅功夫，咁近依十年嚟咧，喺依方面再要做功夫嘅工作咧，其實咧都係有待大家咧去解決呢啲問題。 嗱， 縱使咧，林鄭亦都做佢發展局長嗰陣時，將一啲屬於政府嘅建築物拎咗出嚟做活化歷史建築保育計劃，但係呢啲咧都係交俾 NGO， 即係話咧呢啲非牟利嘅團體咧嚟營辦。嗱，當中咧有成功，亦都有啲咧。是甚至要收返嗰、那個即係唔再做啦咁樣。嗱嗰、那個只不過呢係計水警組部1881就交咗俾即係發展商之後就哎呀我哋唔好再官商勾結啦。就走另外一個路線喎，就淨係交俾 NGO 由政府呢嚟資助佢嗰、那個 即係重建或者復修，但係咧又冇解決佢嗰個營運嘅問題喎。始終 NGO 都唔係經營者擅長啊嘛，係啦。咁在今次呢個水庫事件咧，即係發生之後，其實唔係淨止咧評級。我對於評級嚟講咧，我個人大膽咁講啊，依、這個其實我喺唔同嘅媒體都講咧，依、這個真係跨啦啦啦，就算唔識咩文物嘅人咧，望到都知道感動啦，係咪？好啦，仲使唔使啲咩專家委員喺隻眼文嚼字咧？咁由得佢哋啦。但反而好重要嘅就係話，用乜嘢機制嚟保育？雖然係屬於政府嘅即係有嘅即係物業啦，咁但係咧，係咪仲仍然係要揾 NGO 嚟做咧？嗰、那個經營嘅模式有冇啲即係創意啲嘅做法咧？嗰、那個做法係點樣咧？我覺得要讓我哋民間社會同埋各個政府部門咧再去傾。 明白，即係某程度上咧，你嘅睇法係咪覺得咧？如果冇一個好好嘅機制喺度，就算我哋再做普查咧，都係冇辦法去處理到個問題嘅。因為你再做普查咧，分分鐘就反而更加嚇怕嗰啲嘅私人嘅業權嘅擁有人，佢哋就唔去拎啲嘢出嚟，或者引起好大嘅反對聲音。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應該要係兩樣一齊去做嘅，既要有一個充分嘅機制處理，亦都要再加埋普查咁。才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建筑保育的。 没错，这个才是核心问题。甚至你看到今次连第二的政府部门水务处都没有诱因使到他们将一个他不知道这个百年 的一个就是他不知道有保吗？他知道一定有东西。不过呢他的处理方法就是跟很多人都说、哎、不关我事，最好不要理。啊、结果这种心态呢，我们在说呢仲要做功夫啫，呢一方面系嘛？ 嗯，明白。好多谢晒你啊，林云峰，唔该晒吓。林云峰本身系一位建筑师嚟嘅，似乎呢个都系一个点讲好咧，即系咁多年嚟解决唔到嘅问题嚟。 即系冇一啲好强制性，或者有一啲好即系比较硬指令嘅嘢，一定要执行。咁于是大家就。即係唔覺咁就即係推咗佢，可能就係咁樣。 嗯，不過咧，我相信今次主教山呢個配水庫嘅即係蓄水池遺跡咧，三個月之後，大家又會關注啊，到底評咗幾多級？ 望有關區議員可以懸崖勒馬。明天开始有一连三日的元旦和周末假期，运输署说预料很多市民会到大屿山旅游和消费，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揸车到东涌市中心一带。署方已经要求公共交通营办商按客量变化加强服务。运输署说驾驶人士无需急于试行刚刚通车的屯赤隧道，加上东涌市中心一带泊车位数量有限，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果有必要揸车可以先了解泊车位使用情况，确认有空位才出发。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有提供预约泊车位服务，欣澳和迪士尼乐园的停车场亦都会开放。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3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大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星期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 另外，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都分别近住隧道入口挤塞，车龙排到青衣西北交汇处。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诚义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介乎彩虹村至到星河名居一段挤塞。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而家塞到上去龙翔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交通繁忙，龙尾近泽安村。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豪涌一段慢车，龙尾近嘉林别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一段塞到近祖尧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提提大家随即嘅特别交通安排，咁而家喺港岛中区兰桂坊附近嘅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同埋安澜街都有封路措施噶。咁而喺九龙同埋新界区就唔会实施特别嘅随即交通安排。咁而港铁同埋电车就会维持正常服务时间，今晚咧系唔会提供通宵服务。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就快过去啦。 喂，諗话咁快呢就迎接2021年啦。心情真好紧张，又想去快啲嚟，又唔想去快啲嚟，又想快啲嚟。 流年流年，慢慢嚟，唔使急 㗎。咁贵諗埋你有啲咩新年心愿呢？ 我呢就希望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啦。 好啊好啊，健健康康，我要我要我要。 喂喂，都话慢慢嚟囉。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啦。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12度啊，比起咧即系较早之前我哋5点钟嘅时候啦，又跌咗1度啦。咁不过真系大家要留意住咧，依几日嘅天气状况，因为都系会比较冻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啊。头先同大家倾到咧，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工程下低嗰个地下嘅蓄水池咧嘅位置。问题18723111有啲乜嘢嘅睇法呢？有叶先生，你好，叶生， 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叶生， 系咁，我都对于今次呢个事件咧，都有啲意见啦，咁同埋心情啊，都有啲愤怒同埋无奈嘅。 嗯，点解？ 咁首先我就对于水务署同埋古迹办咧，咁佢哋呢个做法咧，我觉得喺嗰个嘅行动同埋策划上咧，都系有严重嘅缺失嘅。首先第一樣嘢啦，佢哋根本有冇一啲嘅程序或者指引，點樣去辨別一啲嘅遺跡呢？咁其實你就算話冇任何資料啊 record， 其實你一開始去到嗰個嘅位置嘅時候呢，其實你嗰啲水務署人員都會有個嗰種 survey 去睇返，咦呢個嘅所謂嘅水缸係啲乜嘢結構，係點樣樣，咁其實都要情報㗎嘛。咁其實你一望到佢一個咁宏伟嘅结构，好普遍都冇，即系好少见得到呢个情况。 其實都會通知到上級，呢啲係咪一啲嘅古蹟嚟嘅咧？咁啊，又通知翻古蹟辦去跟進。咁、而古蹟辦咧，佢究竟有冇落過去睇嘅咧？點樣去定奪嘅咧？咁佢哋嗰個程序點樣判別呢啲咁嘅位置可以列為一個嘅古蹟？咁佢哋有冇啲嘅一啲嘅叫指引嘅咧？咁我就所以我對於兩個部門嗰個嘅做法真係好即係好有不滿囉。 嗯，明白啊。不过叶先生啊，如果讲长远少少咧，因为古咨会都会就住个项目咧去再做一啲嘅讨论同埋评级啦。咁但系对于佢将来嘅用途啦，作为市民大众啦，即系你觉得佢咁靓啦，将来嘅用途你初步嚟讲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啊？ 我觉得可以喺嗰个嘅设计嗰方面啦，点样可以融入？我想问啦，而家嗰个水库其实佢想拆位系想做啲乜嘢嘅原本？ 佢其实系要交还发地嘅，因为其实嗰个配水库都唔再继续需要啊，咁所以交翻大地嘅，填平佢嘅会系。 O K， 咁如果系咁，假设如果之前系冇任何嘅策划，将来点样做嘅，咁而家可以设计融入一个嘅欣赏保留同埋一啲嘅实用嘅设施，点样可以去倾嗰样嘢，即系设计咯，我觉得可以去。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先啊，叶先生啊，咁本来就话即系嗰个会填平咧，跟住就起啲游乐嘅设施嘅。不过正如周崇永，即系正如咧，2018年咧嗰一位建筑系嘅硕士嘅学生咧，佢嗰阵时都建议过噶，话嗰个咁靓啊，不如做一啲嘅，譬如禅修啊，或者系艺术嘅空间啦，咁样咁，但系成本都几贵嘅。 不过我觉得即系嗰度你见到咁多人去神运啦，即系包括即系见到即系。揭发今次事件嗰啲街坊咁，其实街坊应该有佢哋嘅声音咯。 系吓，应该都因为佢其实真系其实喺一个社区嘅位置咯。咁啊，社区嘅朋友到底想嗰度点样用法咧？呢、這个可能都要吸纳佢哋嘅意见啦。咁同埋即系周崇永似乎过咗咁多年啦，由当时我哋讲即系天星皇后嘅事件啊讲起啦。咁、然之后又讲到利东街啦。咁跟住后尾咧就讲譬如上海街有好多嘅旧楼啦，跟住又到景贤里啊等等等等咧、似乎过去咗咁多年咧，香港嘅文物嘅保育机制应该系点样行法咧？就住譬如一啲嘅私有财产，咁嗰啲又可以点样处理咧？虽然而家有一套嘅方法啦，咁似乎咁多年嚟，我哋都未见有一啲嘅突破性。 简单嚟讲，似乎都系见步行步，即系见到一单嘢，咁睇下啲反应点，咁就先去做一个决定，而唔系一个长远同埋真系有。即系大家即系有认受性嘅一个机制，好似林文峰头先讲，系个机制应该系最重要嘅。咁但系应该就未见到咯，我哋。 嗯，同埋过去咁多年，其实好多嘅专家啦，或者系关注保育嘅团体，都提咗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同意见出嚟嘅。即系可能系咪都需要再去整合一下，揾个时机再去大家倾翻个共识出嚟咧、好嗱，今日咧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又同大家讲一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就系有关于公务员宣誓以及签署声明嘅问题啊。 第十四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已经开始咗啦！ 凡喺2020年首次出版嘅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哋仲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噶啦。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书奖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日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我得你都得， 送走2020，迎接2021，猜明 新年快乐， 张医生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开心心。 说书人生叫你忘掉负面情绪，张医生会讲 创造充满喜悦嘅工作环境。 猜明嘅真人 show 四课书，今次嘅重点系 好短时间里面、每个人都会睇到一啲佢以前自己睇唔到嘅嘢。 再提提你，我哋新时段嘅播出时间， 每逢星期日下昼4:00至5:00见大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你都得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2020年即将成为历史。今年大家都觉得是非一般的一年，你心情是怎？我们距离苦尽甘来还有几远呢？香港人抗疫抗足一年，有没有麻木的感觉？邓达志和黄宗显医生一起谈年之将尽，从绝望到期望。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就住公务员需要系宣誓同埋签署声明嘅呢一个嘅事件咧，咁其实咧喺7月1日之后入职嘅公务员咧，已经咧系需要簽署聲明嘅啦，咁啊，按照咧政府嘅數字咧，而家已經超過咗3000名嘅公務員咧係簽署咗聲明嘅，咁而常任秘書長同埋部門首長啦，亦都係較早之前咧就做咗一個即係宣誓嘅儀式啦。咁而現職嘅公務員到底點樣處理咧？咁啊，而家即係根據資料咧，就應該都會好快嚇有機會咧就收到嗰一份嘅聲明嘅嚇，咁係需要簽署係擁護。这个特别行政区和效忠特别行政区，对于这个特别行政区是要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的。啊，不过到底即如果不签有什么的后果呢？早两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他就在立法会一个即公务员及资助机构事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的开场发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就是说如果现职的公务员不理会或者是拒绝宣誓或者是签妥交回个声明，就会令人严重质疑那个公务员是不是愿意承担公务员的基本责任，令人对他是失去信心，管方也会对该人员是不是适合继续执行公务有怀疑，并会考虑按照公务人员管理命令下的机制要求那个的公务员离开公务员队伍。咁其实真係简单嚟讲，如果你唔签呢，你就係啦，即係啦，冇错，你就要离开个公务员队伍啦。咁但係到底即係嗰个嘅声明内容呢，个会涉及到乜嘢嘅层面呢？即係除咗我哋睇返啲字眼，即係乜嘢叫做係违反拥护基本法或者係效忠特区嘅誓言或者声明，即係除咗最简单嘅字面理解就係宣扬或者支持港独，咁你梗係违反啦。咁另外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咧，都係違反啦。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或者係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這個就係係會違反咗擁護或者係效忠咧呢一個嘅定義嘅。咁但係去到一啲嘅細節位，到底係點樣去定義咧？嗱，呢兩日咧就有報章咧，佢哋係攞到一啲嘅公務員團體啊，即係政府俾佢哋嘅諮詢文件。咁入邊咧就顯示到啦，公務員發表個人言論嘅時候，原來都會受到限制嘅。話如果佢哋係忽略佢嘅表達嘅媒介、渠道、方式、對象等是不是合適，而導致到社會人士將這些的言論和表達者的公務員身份關聯起來，導致其他人覺得或者懷疑他們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可能會有偏袒，或令人對這個人員所屬的部門或者是職系以至整個公務員團隊所持守的原則、信念產生質疑，亦都咧係會同呢個誓言咧有衝突噶。視乎事件嘅影響同嚴重性啦，亦都可能咧被視為咧違反誓言。如果照字面咁睇，周崇明似乎個人嘅言論，可能係譬如你一啲社交媒體嘅言論，都會有機會俾人懷疑，喂，你發表咗言論，你係咪違反咗你個誓言㗎？咁樣。 所以似乎嗰個即覆蓋面係即比想象中係闊嘅，即係話一啲即比較政治敏感嘅一啲言論啦。以往可能大家即嗰、那個即預期就係你會唔會去即造成一啲煽動啦，或者係去鼓勵其他人做一啲嘢啦。咁但係而家似乎就正如你講，可能喺社交媒體我純粹去表達一啲意見嚇。當然即頭先嗰段文字咧係可以斟酌嘅，我覺得即譬如喺乜嘢嘅渠道、咩媒介啦。第一係嚇，第二就係佢表達意見嘅時候會唔會令人聯想到佢公務員嘅身份啦等等咧嚇。咁但係即無論如何，呢啲都係有好大嘅嗰個灰色地帶，係會即會唔會即 擔心第時會濫用啦，或者係即係變成對公務員嚟講係一個好好嚴重嘅寒蟬效應。等等咧，咁呢個我相信即係好多公務員應該都會有佢嘅憂慮嘅。 嗱，譬如過去嗰段時間啦，特別係針對一啲教師嘅人員啦，佢哋可能係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發現嘅，而佢個睇到佢嗰個傳閱咧，可能只係限於朋友。咁但係由於即係你社交媒體嘅朋友可以係好多噶嘛，咁於是咧流咗出去咧，亦都係惹起咗好多嘅風波出嚟嘅。咁究竟啊，第時即係公務員係咪？即是说他就算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去发言，就算他只是限于给自己的朋友看，可能都会有些言论是影响到别人觉得他是违反了这个誓言呢，这个可能是个即是大家要关注的地方。 变成一路即有个即大家很争议性的，就是那公务员放了工，即他可不可以有自己私人的时间呢？他讲话的时候，当然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公务员，但是他私人时间可不可以即做一啲同公務員身份係唔係咁即吻合嘅嘢咧？咁呢個似乎就係會唔會對公務員個要求係即變咗係一個比較苛求咧？ 又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是、即以往咧7月1號嘅遊行集會咧，係一個大熔爐嚟噶嘛，大家成日都話就有好多唔同嘅訴求係擺咗落去噶嘛，咁可能都有唔少人去參加嘅。佢參加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跟住嗰個主調嘅嘢，根據咧即唔同嘅訴求，可能有啲係同志啊，有啲係貧窮啊，等等等等。咁如果公務員去參加呢啲嘅合法嘅，我講緊合法嘅遊行集會，即係攞到不反對通知書嘅集會。又会唔会被视为即系佢可能都会违反咗嗰个誓言呢？嗱，电话号码18-7231，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高级公务员协会嘅主席，亦都系高级公务员评议会嘅成员李方聪啊。李方聪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李方聪啊。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头先就系我引述咗报章咧所引出嚟嗰个咨询文件嘅部分内容啦。咁其实特别系就住嗰一段就系话佢即系不论用咩渠道咧去发表一啲嘅意见，而如果可能俾人质疑咧，佢都会有机会咧系被视为违反咗嗰个誓言嘅。其实嗰一点咧，我想问你哋嘅理解到底系点样噶？ 我睇嗰个文件就冇咁。你頭先咁詳細嘅，咁其中主要嗰個預覽本咧，就因為都未公開啦，咁我睇到佢都係話，主要係如果你挑動社會嘅情緒啊，或者激發社會嘅動盪不安啊，咁嗰啲就屬於違法啦。咁我估佢主要都係講緊，如果以公務員嘅身份或者佢以呢個身份去做呼籲咧，咁就會可能會違反咗佢第三、第四條嗰個嘅承諾，就係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嘅聲明咁樣咯。咁至於話真係實際上咩情況咧，我都睇到就都有啲含糊嘅，都唔係講得太清楚。頭先你哋都提到，尤其是好多係啲網絡啊或者公眾嘅情況底下嘅行為啊發言啊，其實都唔係有太清楚嘅，所以我哋都要求即係政府。日后可能都要写翻清楚少少。 但系我都想理解一下咧，嗱，譬如你头先提到即系挑起社会动荡不安咧，个包含面究竟应该点样理解咧？嗱，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就系、是公务员曾经试过减薪啦，咁亦都引起咧公务员嘅队伍咧好大嘅质疑声音咁样，咁甚至即系都引发咗好多嘅讨论啊等等咁样嘅。咁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佢哋对于政府呢啲嘅政策都有好多批评嘅时候，又会唔会有机会被人视为系引起社会嘅动荡不安，甚至系引起特区政府嘅管治困难咁样咧？ 嗱，呢度都系我谂喺嗰个文章都有提到嘅，其实喺啲政策未实施之前，或者系个别嘅政策咧，公务员仍然系可以表达嘅，亦都系提到公务员仍然有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赋予嘅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啊、集会自由等等。咁不过当然去到真系实际上嗰个情况咧，咁佢都提到就系其实都要视乎翻嗰个公务员本身嘅职位啊、职衔啊等等，同埋佢本身嗰、那个。職責啦，咁如果係一個個人，即係以一個個人嘅身份去做，或者佢以工會嘅身份去表達一啲僱傭權益範疇裏面嘅咧，我相信或者睇佢個文本裏面都係可以嘅。 是吓，但系咧，你头先都话，即系喺个内容上面，你都觉得有啲含糊嘅地方嘅，系需要部门再去做一啲嘅解释嘅。但系而家睇翻一啲嘅资料或者一啲嘅报道咧，可能呢个声明好快就要公务员去签署噶咯，发落嚟吓。 系啊，冇错吓。我睇嗰、那个而家其实就唔系单系公务员团体噶啦，应该全香港市民都。聽得好清楚啊！局長都多次話，如果唔簽拒絕簽咧，佢哋要考慮去解僱嗰啲同事嘅。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呢個係似乎係唔可以避免嘅一個嘅責任啦。咁所以公務員可能真係要了解一下跟住落嚟有啲乜嘢嘅職責啊，或者佢哋情況係喺咩情況底下可以做可以唔做，我都要開始要更加。去了解啦， 但系而家佢嗰个咨询咧，系咪主要系即系公务员评议会嘅几个公务员评议会啊，系作为一个咨询对象啊？ 佢其实佢主要咧就我感觉就唔系咨询噶啦，即系基本上佢就俾个预览本你睇下啦，咁啊我哋就主要就系俾几个评议会睇嗰份预览本啦，咁基本上喺嗰个预览本嗰个都好清楚声明就。好似阿局長一路公開咁講，就係如果你拒絕簽署嘅話咧，佢會考慮根據嗰個公務員嗰啲嘅守則咧，就去即係命令你去終止你嘅合約等等，終止你嗰個聘任啊等等。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只不過係俾我哋睇睇嗰個飯館有啲乜嘢嘅值得留意嘅，我就唔覺得佢係一個想去再。讲得翻转头的一个文件啦。 咁俾个阅览本大家睇下个意义又大唔大咧？即系横掂佢，无论点都佢都要行噶啦吓。 系啊，冇错。我哋所以我哋都其实都多次都同阿局长都提到，其实我哋虽然可能都有仍然有好多需要澄清或者需要去了解或者需要部门或者。政府咧有多啲嘅指引啦，咁但系即系似乎而家我哋都唔系一个时候去可以讨论做唔做嘅一个问题咯，而系话我哋如果要做嘅时候点样决定，咁所以我哋之前都提过就话其实如果真系要执行嘅时候，应该都俾公务员自己有个选择，如果佢唔做咧系点咧咁，不过似乎而家就都系单方面啦，即系如果你唔签就佢会就采取终止聘用嘅行动咁样，所以我谂呢个都系一个比较单方面嘅决定嚟嘅。 系，我想问你哋有冇要求过咧？佢迟啲先至俾啲公务员签署一份声明，就等佢哋有多啲时间向公务员团队作出解说。即系有冇要求过呢样嘢？因为而家说法就话一个月就已经要签噶啦。 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咁讲嘅，即系我哋主要就觉得都同意呢个嘅声明本身。其实佢个内容系应该都系我哋嘅公务员嘅责任，咁但系因为一个宣誓或者一个声明咧，其实都系一个有更加深远嘅一个嘅责任噶嘛，所以我哋都同局方讲就话，其实希望即系俾公务员了解多啲，甚至乎好似我哋去一个签一个文件或者签个誓言嘅时候，其实应该要公务员了解咗先去签噶嘛，咁所以我都提过就其实应该俾翻多啲时间公务员嘅。嗰、那個個人去了解或者公會去了解啦，咁不過即係呢個係局方佢嘅計劃啦，咁我哋都要睇睇點樣做。 好，唔該曬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點半由羅宇光報導一節新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促进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埋九二共识，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今日上昼举行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顶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逆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并参与国际抗疫合作，为全球抗击新型肺炎疫情、促进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習近平回顧2020年時又指出，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戰略成果，戰勝了嚴重洪災，實現經濟增長由負轉正，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十三五時期目標任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步。终审法院批准律政司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保释案提出的上诉许可，黎智英需即时还押至2月1号再讯。终审法院认为，高等法院在处理相关保释申请的时候，应用香港国安法第42条时可能有错误，而该条文对涉及国安法的保释申请有重大和广泛重要性。黎智英被控欺诈和港区国安法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星期三在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云腾批准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开住所、1,000万元保释金、不得在社交媒体发帖和接受访问等，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本港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8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40多宗，患者包括屯门医院一名病人服务助理、一名早前捐血的人士确诊，这名确诊者的血小板曾经输给伊利沙伯医院一名病人，病人输血后没有不良反应，但第二日因为自身疾病离世。有三座大厦需要加入强制检测名单，分别是何文田村、正文楼、慈爱苑、爱人阁、深水埗、德宝大厦。另外，昨日公布需强制检测的晓丽苑、晓星阁、翠林村、安林楼、清华苑、华欣阁，由于发现不符检测标准，将会剔除出名单。卫生署就事件对居民造成不便致歉。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早前先后就两宗涉嫌违反通讯事务管理局守则的案件提出司法复核，被上诉庭驳回申请。两宗司法复核包括东张西望为收费网络频道 MyTV Super 间接宣传，以及安排艺人在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5中食炸鸡的植入式广告。上诉庭颁下判词，认为通讯局判无线罚款150,000元属规管性质，案件与人权法无关，驳回无线的司法复核申请，无线需支付讼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及非常干燥，早晚寒冷，最低气温约8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下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冷。现时室外气温12度，相对湿度 3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华润大厦同埋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而家系行车畅顺。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东行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附近的振华道、彩霞道和牛头角道都是比较多车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仲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都系挤塞，龙尾浸会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维慢车噶，龙尾去到窝尾。 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仲系比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挤塞，龙尾祖尧村。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出九龙隧道入口系比较多车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新田公路近博围。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二期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提一提大家啦，今日系除夕夜啦，喺港岛区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兰桂坊附近嘅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安南街都有封路措施。咁喺九龙同埋新界区啦，就唔会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系违法噶，可被判监、罚款同停牌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日前逝世的资华派美国学者傅高义由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仲曾经用十年时间撰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传记。而他为了令这本书可以在内地出版，仲将当中敏感的五万多字删走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啊。嗱，周崇明话香港咧好多嘅即系废物嘅回收嘅资源啦，其实最终咧可能都系去咗内地嘅。咁特别就系纸啦吓，以往废纸咧就主要都系输往内地啦。咁不过咧，其实大家我谂唔知道有冇一个记忆啊，就系、是。前幾年咧曾經發生過有一段時間就係內地係啦嚇唔收依廢紙咧，於是搞到佢即係有啲形容就話廢紙圍城啦。咁的而且確嗰段時間就好多廢紙咧係冇人收嘅。咁我都個情況好撈搞。咁但係後屘就即係亦都即係相關嘅單位亦都同內地嗰度咧爭取到一個嘅磋商啦。咁暫時緩和咗。不過咧呢個廢紙圍城嘅情況又會唔會喺聽日開始再次發生呢？因為呢其實內地就在2017年開始分階段呢對進口的境外垃圾，即是那個所謂叫做洋垃圾呢，就實施改革的方案。在聽日1月1日呢就應該是徹底禁止所有的固體垃圾呢入口了。但是現在每個月香港的廢紙呢大概九成幾、九成七都是出口去內地嘅噃，咁所以即系如果内地去唔收呢啲嘅废纸嘅时候，香港嘅情况都几麻烦吓。 所以即系我哋一路以嚟回收再做呢啲行业，一路都系即系依靠即系对外去揾出路啦吓，就冇去即系主动咁样去谂方法，或者令到其实呢啲系你可以话系垃圾，但系佢同时亦都系宝嚟噶嘛。就冇去珍惜呢啲資源，或者係令到佢哋可以創造到新嘅價值，即係好似對我哋嚟講呢啲嘢太滋味啦，或者即係唔入流，於是大家就唔重視。咁而 家就即係殺到埋身咁先，即係唔知點算咁啦。 啊，即係俗語所講，好似好細埃咁樣啊，咁所以就唔去投放一啲嘅心力咧去處理。 或者我哋個社會習慣咗好多嘢都係用即係譬如 GDP 係用一啲經濟產值去衡量，但係其實呢啲行業佢唔單止係揾錢噶嘛，佢係講緊有好多其他嘅社會啊、環境嘅價值啊，亦都係即係長遠喺成個世界嘅發展嚟講，亦都係越嚟越重要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永遠係金錢至上咧，呢啲嘢就冇人會嚟嘅咁樣。 嗯，因为都要留意啦，其实呢而家即係环保署呢係用一个服务合约形式呢就聘请咗17个承办商为全香港呢提供一个废纸嘅收集同埋回收服务嘅。咁即係话其实即係环保署嗰度呢係有俾一个嘅经济补贴嘅，就協助业界呢对呢啲嘅垃圾做一个加工啦，咁然之后呢就再输去内地。咁但係问题就係、是、究竟当内地係唔收呢啲嘅固体嘅废物之后，咁香港呢啲废纸到底会点样做咧？之前咧亦都一路讲嘅，就话香港咧嗰个屯门嘅环保园咧，近两公顷嘅用地咧就会起间嘅废纸回收再造厂嘅，原定咧就话2023年咧会投产，但系而家嘅说法咧就话即系喂，似乎中标嘅公司咧都唔做嘞噃，咁样 又要再招标？ 系啦，而家政府嘅说法咧就话喺下半年。嘅上半年进行招标，就做一个纸张嘅生产设施啦，吓就唔系咧做一个废纸嘅即系再造厂啦。嗱，点解佢哋话做一个纸张嘅设施咧？吓，根据咧即系环保署嘅副处长伍江美尼佢嘅解释啦，就系话因为即系外地对于废纸嘅进出口管制咧系收紧咗啊，咁而纸张嘅生产嘅成本咧，亦都系比我哋造纸嘅成本系低啦，咁喺国际上面亦都视之为再生嘅原材料，咁所以又有需求，又有市场，价钱又好，咁所以不如就做即系纸张厂咧就更加好，但系又唔知几时先至会处理到。 系啦，所以即系总之即系香港喺即系环保方面永远都系慢人一步咁样啦，即系好多嘢你系应该系本地消化到，即系。根本好多呢啲咁样嘅物资，如果系就近去处理到啦，去升级再做到啦，咁系即系令到成个嗰、那个即系原嗰啲材料嗰个循环咧，系会更加有效率噶嘛。即系即系喺同一个地方，佢可以消耗咗，佢亦都可以即系再用，跟住又用，即系取之于本地又用翻于本地吓。咁但系如果做唔到嘅时候，咁永远都系要睇其他地方嗰、那个。即系发展，你系冇自己嘅话事权咯。 嗯，系嗱，我哋咧亦都问过环保署即系相关嘅，如果即系当听日开始啊，内地唔再收呢、这个叫做洋垃圾嘅时候咧吓、即系废纸进口嘅时候咧，咁究竟点样处理咧？咁环保署嘅发言人嘅回复咧，佢就话咧，环保署咧系一直同国家嘅生态环境部同埋相关嘅部位咧保持沟通，了解同掌握咧最新嘅政策同埋措施，而佢哋都话咧，环保署亦都协助本地嘅废纸业界啦，开拓其他嘅出口市场噶，另外咧亦都计划咧喺屯门嘅环保园咧招标设立现代化嘅纸张生产设施，预计2021年上半年招标，但系几时开始运作咧？2024年或之前，咁即系仲要等一段时间啦。1872311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吓、啊，即系都再更正同埋强调一下啦。而家咧就政府话会2021年嘅上半年啊，就依间嘅纸张生产嘅设施咧招标，不过咧个生产设施要喺2024年或之前咧，先至系会开始运作嘅。电话号码1872311有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环保回收业总商会嘅主席罗耀全啊，罗耀全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想请教一下啦，就系听日咧内地嘅呢个嘅即系禁止洋垃圾入口呢样嘢咧就会实施噶啦，咁究竟香港嘅废纸个情况会系点样咧？即系而家有啲咩嘅出路啊？ 其实咧一直咧环保署啊同我哋业界咧都有沟通嘅，咁加上同在北京咧，佢哋都有溝通嘅中央。咁咧，其實一路都俾緊消息我哋咧，就係話應該我哋可以延續落去嘅，因為我哋始終都係香港，都係大陸嘅一部分，係咪？ 咁所以我哋你睇到呢次啦，之前未停收已經會全香港停收啦，即係翻唔到大陸。而家所以業界都冇停收啊，或者冇咩任何嗰個問題出現，同埋嗰個廢紙價格咧，咁都仲有得去到咁即係賣翻出去都值到$1啊，過二啊咁樣。咁所以咧喺嗰個情形之下咧，我哋做出口呢一班咧，咁基本上咧都暫時都仲等緊消息，但係機會咧就好高咧，都唔會話停收啊，或者係啲可回收嘅廢紙啊，就唔翻得到上國內咯。 即係你哋覺得係仲可以翻到去內地嘅？ 係啊，因為一路都有溝通，咁同埋環保署亦都一路都俾到正確嘅信息，一路都我哋亦都攞到國內嘅信息，都應該可以翻到國內。 我想請問呢個係咪幾時嘅資訊嚟㗎？因為聽日就生效㗎喇喎。咁你哋譬如下次即係要輸呢啲廢紙去內地嘅時候係幾時呢？咁究竟你頭先講嗰個係幾時嘅資訊呢？ 係因為我哋一直都有呢個資訊呢，其實呢上個呢個月嘅月中呢，咁其實呢就已經係冇貨櫃啊，同埋啲批文都差唔多到曬期咧，都冇得上噶啦。咁其實依家我哋大部分呢半個月到咧，都係儲存喺緊倉庫嘅。咁一路而家嚟緊咧，都仲好積極去爭取緊呢一樣嘢。咁一路都喺度溝通緊嘅。咁環保署都亦都即係跟進緊咧，就係嗰個AQS IQ 啊，其他嗰個問題啊，咁我哋都應該下個月中到咧，我諗機會都高嘅，咁就會通翻噶啦啲廢紙咁樣。 即係話其實你哋而家嗰啲嘅廢紙咧，你哋就嗱，因為之前嗰段時間就都要等個配額同埋批文啦，咁但係嗰啲個配額都已經用曬啦，咁而家你哋預計咧香港嘅部門同內地嘅再傾，預計你哋而家啲廢紙都要擺到去下個月中，即係大概擺多半個月啦，大概你擺咗一個月嘅時間啦，就有機會係運翻去內地噶啦，你哋覺得係咁樣嘅？ 是啊是啊， 但他们有没有给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你们呢是有多少成数真的可以跟内地谈到啊？ 其实我想机会都高的，因为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其实都是内销的市场差不多，其实中国都会好即是对着这些环保都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它都会即是机会很高的，即是因为你说因为始终那张文未出到是没有百分百。咁但係我哋都業界都認為係好高好高。 但係有冇做定一啲嘅壞打算呢？ 其實如果有做壞打算，個個就一早就唔收啦，即係呢半個月都唔收紙啦。咁其實都暫時即係個個都好穩定啦。你睇到之前少少話有批文到，都已經班出口商正常都已經停曬收啊，又話要有好多問題出現啊咁樣。咁但係而家你就算話聽日是開始停收，國內是停收，咁而其實已經停了十零日噶啦，咁個個都冇咩特別嘅消息，咁你都明白係即係知道我哋都業界都係唔會太過擔心。 明白吓，咁啊，但系阿罗耀全，我都想问翻咧，就系喺香港做呢、這个即系废纸嘅生产、回收同埋生产啦，同埋咧做纸张厂之间咧嗰个嘅分别啊啦，因为而家政府咧本来就系话做一个嘅废纸回收再造厂啊嘛，咁但系而家就改变主意啦，就应该会喺下年嘅上半年做招标咧，做一个纸张嘅生产厂，原因就系话纸张嘅生产厂咧可以作为一啲嘅再生嘅原材料啦，有需求有市场，又价钱又好，比起做呢个废纸回收厂咧系更加好噶。你哋业界个睇法系点样嘅咧？ 其实我哋做业界嘅都系好被动嘅啫，因为譬如你讲做纸张本来做翻纸嘅，咁点解唔得？唔系政府想唔做，系嗰间中咗标嘅，佢计唔掂数唔做嘅。咁点解咧？因为你睇到咧，之前有好多間紙廠都做到執笠啦，因為嗰個地方啊、人工啊各方面咧，水啊樣樣都比較麻煩處理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早已經判斷都難做噶啦。咁做紙張點解會好啲咧？咁紙張係會比較個厭惡性啊，同埋人工啊，同埋係簡單啲嘅。咁但係你做咗 系唔系一定系会做去上到国内系会好咧？咁我谂呢一个亦都系有一个疑问喺度。同埋咧，你都唔知依家边个会投标，边个会中标，中咗标之后要搞几耐咧？咁系咪其实不如政府即系你话上呢啲咁嘅嘢，始终都系计数嘅啫嘛。咁如果你不如再冇人做嘅，点解政府唔攞咗佢嚟做咧？或者政府系都系咁投标，做晒啲纸厂啊，做晒呢啲嘢出嚟，俾人去做咧，系咯。因为香港做咗纸咧，香港冇乜人可以做翻纸箱，即系嗰个工业纸箱唔够，咁所以都系要啲废纸做完之后都运翻上大陆。咁你运翻上大陆嗰个批文啊，各方面咧都系麻烦好多，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同埋成本高咗。 好啊，唔该晒你罗耀全吓，咁啊倾到呢一度啊，香港环保回收业总商会嘅主席。 世杰，你睇鱼排嗰度几大条鱼？ 瑞文，你睇下面前几大条美人鱼？ 美人鱼，我见唔到噶。 我讲紧系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世杰、瑞文，你哋唔好笑我啦。美人鱼我阿卡就唔够胆当啦，但系我想带大家嚟到鱼排呢一度了解香港嘅本土养殖。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1月6日新嘅一年，钱佩兴同雷博士讲运动十大好处。 最新嘅科研证明咗，恒常运动对我哋身体最少有十大嘅身心益处，譬如帮我哋控制体重啦，令我哋肌肉骨骼系统健康；心理方面可以帮我哋舒缓紧张嘅情绪。 详细情况留意星期三5:00-6:30，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1872-31。周崇明，不如我哋趁少少时间请你一个环团同我哋倾倾佢哋嘅睇法，就系绿色地球嘅环境倡议总监朱汉强。朱汉强，你好。 你好。 欢迎两位好。 系。喂，首先想请教一下先，我哋头先就同阿罗耀全咧倾过啦，即系佢似乎对于香港能够继续获得配额同埋批文咧，俾啲废纸入去内地咧，都相当之有信心同埋相当之乐观。你哋嘅据你哋嘅消息或者理解又系点样啊？ 应该就喺圣诞节之前咧就已经敲定咗噶啦。咁內地咧就會有4大嘅紙廠，包括大家可能聽過嘅九紙啦、利民等，就會接收香港嘅廢紙。咁而家咧就當然有一啲即係包括紙價或者後同埋疫情嘅因素底下咧，就會稍後少少咧就可以正式即係吸納香港嘅廢紙噶啦。咁所以亦都其實有跡可尋嘅，因為如果你要翻2017年，我哋講緊內地話收緊唔俾香港廢紙入去嘅時候咧，業界都呱呱嘈嘅，甚至廢紙圍城。但今次其實比較靜嘅，咁其實一直喺過去一年多以嚟咧，其實政府同埋業界都同係港澳辦嘅層次咧，都一直有協商。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睇到佢哋預期嘅一個結果出到嚟。不過當然啦。最后就做得到呢个结果咁样啦。 即系继续理论上应该继续可以翻去内地嘅吓，就唔需要担心再嚟废纸围城嘅。 嗱，系唔需要噶啦。咁只不过就系、有两个反而关注嘅，就是、因为而家都好啦，我相信你哋都可能问过政府嘅回应，政府都系低调处理嘅。咁但系低调冇咗透明度底下，究竟呢一个系一个几系一个长期啊，定系过渡嘅安排咧？吸納香港嘅廢紙係全部啊，定係部分咧？嗱，呢啲咁嘅信息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有一個就係話咧，香港喺今年嘅，即係如果2021年嘅年初嘅時候咧，就會環保園有一個新嘅紙張廠投標。如果你今日都唔同公眾或者同市場講呢啲，即係你入內地嘅信息，咁入紙張廠嘅人可能就諗香港可能係冇內地嘅出路喎，佢入唔入標或者咩價，其實都會有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一個開放社會應該要講出嚟咯。 我首先想請教一下先，你頭先就話即係內地應該會有四間嘅紙廠咧繼續收香港嘅廢紙啦。嗱，而家咧如果根據翻嗰個數字咧，就係、是、都市固體廢物嘅平均每日嘅量咧，廢就係11,057吨，其中废纸咧就系占咗24%嘅，咁呢个就系2019年嗰个数字嘅。我想问咧，以呢个数字嚟计咧，四大纸厂系咪收得晒？应该 有兩個部分嘅，一個咧就係話，因為老實講，香港嘅廢紙量咧，對於成個中國嘅吸納量嚟講咧，係九牛一毛嘅啫， 好少嘢嘅啫。 做佢真係可以做到。咁另一個部分就係話咧，其實過去嗰兩年嘅政策都係啦，內地要嘅咧都有啲比較相對需求比較大、質量比較好嘅就係紙皮啦、辦公室紙啦，或者係呢個報紙、雜誌咁樣嘅。咁所以咧，但係呢三類嘅東西咧，唔係代表咗全部。咁仲有一啲就係呢個類別以外嘅廢紙，咁所以即使係內地收嘅時候咧，我哋都唔可能完全依靠內地，因為過去就實在太過依靠出口嘅時候咧，變咗人哋一收緊嘅時候咧，我哋成個業界嘅體系咧就崩潰咗。咁所以遲啲香港係要有紙張廠或者造紙廠嚟吸納翻，特別係三紙以外嘅廢紙咧，就好關鍵嘅。 嗱，你头先都提到啦，就系成个个透明度到底系如何？因为佢出年上半年咧入标做纸张厂嗰间嘅人咧，佢都要计嗰条数噶，即系到底我系咪可以持久地去即系处理呢样嘢噶？咁但系咧，另外一个问题我都想问啦，就系做纸张厂同埋系再做纸厂之间嗰个嘅取舍啦。因为本来就应该系再做纸厂噶嘛，咁但系而家就转咗做纸张厂，咁当然可能有市场嘅因素啦。咁但系政府嘅解说就话价钱好，又即系有出路咁样，叫做纸张厂就更加好嘅。你点睇咧？ 嗱，其实有两样嘢嘅。第一个咧就政府都冇好清楚讲准嘅信息。其实咧，原先有间造纸厂咧，我嘅理解就系有啲计错数啦。咁所以到而家都未起啦。咁政府应该咧就同佢有啲法律程序，系想收翻块地嘅。咁施政報告裏面講咧，會有一間紙張廠咧，嗰、那個紙張廠咧就會係一個新嘅喺環保園裏面另一個標書嚟嘅。 嗯， 咁去到你個即係所以正確嚟講咧，就有兩個廠嘅。咁另一個部分就是你剛才提到好重要啦，紙張廠同造紙廠嘅差別。咁、如果以能夠出口到內地嚟講咧，紙張廠的確咧就個空間彈性會大啲，因為佢可以佢唔需要做到烘乾，同埋好似烘乾呢啲咁嘅過程咧，耗能比較多，同埋個土地空間比較大。咁所以如果做到呢半成品都能夠入到大陸嘅時候咧，咁其實喺嗰個營運成本上面啊，或者個彈性會比較大啲。咁所以喺個佈局底下咧，係一個可以考慮，即係比較有彈性嘅一個做法咯。咁但無論點樣都好咧，呢兩間紙廠或者紙張廠咧，喺2023同埋2024年原先安排呢個時間先有，所以喺呢個時間之前咧，其實有大概三年到嘅空窗期嘅。咁所以而家就係咪內地收紙啦，或者中央收紙嘅嗰個措施咧，就好關鍵啦。你睇到睇你提到嘅2019年。香港廢紙的回收率其實跌到去有史以來最低點 35%， 即是有六成半的廢紙是扔了地田區。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香港的廢紙的政策應該怎樣宏觀去做呢，是並不是很穩當 的。明白。好，朱漢強暫時跟你談到這裡，有機會再跟你談過。多謝曬朱漢強，是綠色地球的環境倡議總監，今天就是2020年的12月31日。多謝周崇永過去那半年時間每個禮拜跟我們做評論，接下來就我們都會有一些評論員的新的安排的，但是第時大家可能會有機會是不定期地見到周 崇永，希望有機會再上來。 2021年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接受邀請做評論員啱啱半年前，即係六月尾七月頭啦。大家可能都記得即係除咗疫情之外，都好多政治問題。咁希望出年咧就呢兩個問題都會盡快可以解決啦。 即係香港希望可以更加好啦。多謝你，周崇永，拜拜。 拜拜。